攻读《以赛亚先知书》第20章。亚述王撒尔贡派遣总司令来到阿士都德，进攻克服阿士都德的那一年，那时上主曾给阿摩兹的儿子以撒伊亚发言说：去，脱下你腰间的苦衣，除去你脚上的鞋。他就这样做了，裸体赤足而行。上主说：就如我的仆人以撒伊亚三年之久裸体赤足而行，被埃及和故事是一个预言和先兆，同样亚述王要将埃及的俘虏和故事的流徒带走，无论老幼，一律裸体赤足，露着下体，好羞辱埃及。人们将对他们的仰望故事，对他们的光荣埃及感到失望和羞惭。这一带海滨的居民在那天要说：看，这原是我们所依赖跑去求救，借以摆脱亚述王的人，我们又怎能逃避呢？